大家好，我是子啲芬，你收听紧嘅系 Red 嘅先，一个充满明灯嘅电台。 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En Championat Nera。 喂，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世界杯，这个是单机王家健力约我们的世界杯专题特集系列。 第三集咧，呢个世界杯特辑系列嘅呢个环节啦，咁就事先都要讲明啦，都可以预告埋。咁啊，其实嚟紧咧就唔单止讲呢几个题目嘅，咁啊，亦都一定都会包括下啲球队，大家都会关心多啲嘅，相信咁啊，球队咧。講多得幾多囉，咁啊一個人就時間有限啦，咁就睇下我亦都會偏心講啲自己鍾意講嗰啲球隊啦，當然啦，咁但係呢就唔係而家啦，咁啊尤其是而家錄音嘅時間上早，咁啊遲啲啦，希望大家都會喺6月15號開播之前呢都會聽到啊以上嘅錄音啦，咁啊我亦都相信竹貧兄弟都會講嘅，點忙啊佢哋點都會講嘅，咁所以有啲嘅球隊我諗我都唔會講太多，有啲呢佢哋未必講呢，我就會講多少少，咁啊俾大家作最後嘅參考下啦，咁雖然可能有啲球迷都同我諗法可能慢慢一樣，佢就覺得喂世界杯系咪真系会越嚟越唔好睇咧？咁样，但系始终都系四年一度，咁啊呢四年一度嘅大事咧，点都要提嘅。但系嚟紧系咪会四年一度咧？啊呢样嘢咧，我就大家今日想同大家讲呢样嘢啦。咁啊世界杯，大家都知道由1930年开始到而家都系四年一届噶啦。咁啊，雷米先生創立嘅呢個世界盃其實真係非常之有個歷別具意義同埋歷史。咁雖然佢就冇橫跨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但係佢經歷咗第二次世界大戰嗰段時間，佢都可以捱住。咁啊，然之後輾轉啦，去到50年代啊、70年代、80年代呢啲，大家公認真係較為好多經典嘅場面啦，同埋好光輝輝煌嘅時代啦，輾轉去到千禧年後啦，咁去到而家咧，這個世界盃咁就除咗我第一集講咗個話，哇真係去到千禧年，甚至乎近呢一兩屆咧，就背後其實係有呢啲咁嘅危害做咗出嚟嘅。咁啊，亦都喺個場面上邊，自從2002年嗰屆之後，我到一個分水嶺，真係。個質素係好明顯下降咗之外呢，咁其他所產生嘅問題同埋大家值得講討論嘅嘢呢，就紛紛都指向世界盃較為負面嘅情況，較為負面少少嘅情況。咁就究竟呢世界盃有冇可能呢去返之前以往啦，咁啊80、90年代大家覺得真係較為好睇或係光輝嘅時代呢，咁可能有啲人都唔同意我㗎，話唔係啊，而家啲比賽話64場喎，場場我都追㗎，實追㗎，追到佢奪冠為止㗎，追還追，但你追緊嗰段時候會唔會覺得個球賽係咪真係好睇呢？呢個就另一樣嘢啦，另外一樣要討論嘅地方。咁就而家呢就去到都由30年去到而家都七十八年啦。咁啊，78年成20多屆嘅世界杯，咁究竟啦，咁到呢个时间，国际足协有咩符 fit 啊，可以令到呢个世界杯可以重拾翻，可能我哋部分球迷心目中较为光辉嘅时代咧？咁啊，其实呢次咧，其实我本来想归入去 FIFA 系列嗰度嘅，咁但系唔好啦，咁啊话晒真系同世界杯有关，咁啊费事将 FIFA 系列搞到咁长啦。 咁咧直头啦，喺个世界杯系列嗰度咧，同大家讲一讲。咁啊，因为近日咧，恩芬天奴又有新搞作啊。咁啊，恩芬天奴咧，计我上次喺五个环节入边都讲咗，佢有不少政策想更新或者一个改革之际啊，佢近日仲弹出嗰个。另一個建議出嚟，呢、這個建議咧，我相信就啊，令人都幾拗頭啊，嚇、啊！咁、亦都係有國家都開始反對呢樣嘢，咁所以係咪一定呢個建議可以上到馬咧？我都覺得難講啊呢樣嘢啊！咁佢個建議係咩咧？咁其實有兩點嘅，咁啊，尤其第一點嘅肯定同我而家講嘅世界盃有關係啦。咁先講到第二點先，第二點咧就係、是、想話將而家世界冠军球会杯嗱，逢每年十二月会喺不论曾经都试过唔系非日本嘅地方举行嘅咁样，但系而家通常都会喺日本做嘅，因为前身嗰啲丰田杯嘛，咁啊索性就 FIFA 就将呢样杯就全部就冠又改名叫做世界冠军球会杯，咁啊进行嘅已经改咗未一段时间，咁咧佢就嚟紧都想将呢个世界冠军球会杯咧。啊，劲啦！而家咧，夹夹埋埋咪话一个礼拜，搞掂晒啦，咪最多咪得嗰六队到咯。唔系啊，六至八队咯，唔记得咗啦。大概呢啲数目，而家咧一跳到24队，哇，劲啊！真系呢啲三级跳，估嗱、啊、真系啦，系竟然系将个世界冠军球会杯咧系增到24队。呢样我唔识讲啦，亦。而且呢個都唔係我哋今日討論嘅範圍啦。世界冠軍球會杯如果增加到24隊呢，第一佢有冇講到究竟係邊個州份佔幾多隊啦。咁啊，如果增到24隊，我唔相信佢會增加大洋洲多一隊啩，或者唔會增加好多南美同埋亞洲啩。非洲亦都係啦，因為始終你真真正正達到嗰個水平呢，始終都係有個疑問啦。最多咪話譬如亞冠杯同埋非洲冠軍聯賽咁可能頭兩名咯，我覺得頭兩名會合理啲嘅。但係而家增到24隊咧，我唔知佢點分佈啦。咁啊，會唔會好多歐洲隊嚟參與咧？咁到陣時咧，亦都再有聯賽咧，佢自己本身嘅聯賽咧係有個疑問，同埋佢增加到隊數係俾邊啲國家先？嗱呢樣又係啦，佢又冇講到嘅喎，佢只話拋出嚟話增加24隊，咁我諗佢入面24隊應該係有曬個編排啦自己，但係究竟係想增加四大聯賽啊，定係其他聯賽啦？呢個亦都係緊要，咁但係不論點樣都好，你呢個咁樣增加咧，係對歐洲嘅嗰邊聯賽亦都係產生嘅一定嘅影響嘅，肯定嘅，同埋你24隊咧。大佬，你嘅時間亦都長㗎嘛，究竟你點樣編排呢？咁啊，亦都可能啊，同世界盃有關嘅就係、是，喂，下屆世界盃，卡塔爾一月份喎，你未點編排啊？咁啊，呢個嘢亦都係會自己係俾自己個一個麻煩喺度啊。咁啊，恩芬天奴，我就好明白佢嘅，因為就所有國際足協做嘅一樣嘢呢，開嘅新嘢呢，都不離一個字嘅啫，就係、是、錢，不離呢、這個呢樣嘢啫，好簡單嘅，其實大家即係佢個套路，大家好清楚噶啦。咁啊，但係佢咁樣加法咧，係咪似乎有啲拿過啊？同埋呢世界冠軍球會杯，咪一個禮拜搞掂咪得咯？其實呢個杯咧，一方面我都覺得有少少雞肋噶啦，其實所謂嘅認受性唔高，但另一方面咧，可能係。譬如有啲新科技或者新嘅措施呢，亦都有佢存在嘅價值，就因為可以喺呢個比賽度試驗㗎嘛。即係譬如之前 VAR 就喺呢個比賽度試驗㗎啦。咁如果嚟緊有啲咩新嘅科技執法嘅科技或者嘅新嘅規則都可以嘅，譬如之前亦都可以換加時度換四個人呢個新規則，亦都喺呢度做啦。咁我亦都佢有嗰個參考價值嘅，或者個實行嘅價值嘅，但係有24隊啊，真係，真係唔識講啦，呢樣嘢，所以我都係講到呢個位置嘅啫，唔識講。咁但係最令人覺得非常之拗頭一樣嘢就係呢，你點解恩芬天奴生，你點解真係諗住將個世界盃就 真係加個小型世界盃落去呢，嗱佢個初步嘅意思呢，就係將喺由2021年開始逢單數年份嘅10月或者11月就會引入一個小型世界盃。其實呢這個小型世界盃嘅 package 呢，即係我哋暱稱就小型世界盃呢，其實就入面有八隊最終嘅 final 係以一個小，應該啦，我估佢以一個小組形式嚟到做嘅。咁啊，八隊 final， 咦咁熟嘅小組形式咁熟嘅，咦咪同而家單數年份嘅暑假咪洲際杯咪差唔多？係啊，就係差唔多啦。所以其實如果有呢樣嘢上到馬之後咧，洲際杯就其實應該就會被廢除嘅。咁就。因為成日話洲際杯好似冇乜效益嘅喎，同埋好似唔係太多人受尊重喎。我就收取民意講立民意啊，我就而家整個微型或者小型世界杯出嚟，咪更加有刺激性咯。咁啊，小型世界杯我第一頭先我日子講咗啦，2021年開始咁啊，好似好遠，但其實好快咋。咁啊，因為我講咗啦，咁就之前係嚟緊都有。歐洲國家聯賽嘛，因為歐洲國家聯賽其實呢，你計埋歐國杯嘅圍賽就為期兩年，咁過咗呢個 cycle 之後，其實就係到啦，就到㗎啦。咁啊，呢個小型世界盃呢，又背後呢，其實就係呢個歐洲國家聯賽，或者係亞洲國家聯賽，或者係南美洲國家聯賽等等呢啲咁嘅聯賽呢嘅一個附屬品。咁就個原意呢，就係將呢啲國家聯賽喺佢哋本身自己國家產生咗個 final， 即係可能去到決賽個 round 啦。咁咧，咁就我都講咗咧，佢每個聯賽入面都有唔同嘅級別㗎嘛，佢分咗㗎嘛，咁亦都有啲升降制度㗎嘛，我都唔詳細再講啦。咁啊，唔同級別，咁啊，可能而家咧就係睇啦，每個國家嘅最高個級別入面嗰幾個 final， 好啦，就可能入面。啊！而家真係未講過 format 㗎，未講過個規則，亦都冇講過選拔嘅情況係點樣㗎。但係我估咧，應該咧都係喺最高級別入面揀球隊。可能以嗰屆最高級別入面最後產生嘅最後四強啦。咁啊，喺每個州份嘅最後四強入面揀。咁啊，初步嚟講咧。初步收到翻嚟嘅風就話咧，三支就係歐洲國家嘅，兩支就係南美洲，其餘亞洲、非洲同埋北美洲就各一支。啊，冇大洋洲嘅，係冇大洋洲份㗎。咁啊，大家都明㗎啦，大洋洲咪整得翻有紐西蘭咯。咁啊，佢可能就係、是、想啊，見到紐西蘭會又話你自己。都是自成一國咗喎，嚟係啊，咪世界盃外圍賽咪加埋啲雲魯亞圖啊，加埋啲所羅門群島啊、斐濟咪呢啲咯，但呢啲喂大佬，大家心知肚明係咩質素㗎啦，咁啊，所以唔包括喺佢入面咧，我都覺得好正路嘅，亦都係杜絕咗，好似喺洲際盃嗰時咧，喂有紐西蘭喺度，硬係覺得嗰啲質素硬係會覺得低啲，雖然表面上成績咧就唔係太差嘅。OK， 但而家都係想提升返個競爭度同埋提升返個比賽嗰個咁嘅矚目程度㗎嘛。咁所以呢就第一就改咗名啦，就真美其名就將佢變咗做小型世界盃啦。第二呢就亦都個 format 呢就其實要返少少，就其實跟可能洲際盃唔係好大分別，只不過個組合呢就偏重咗美洲同埋歐洲嘅國家咁樣啦。所以呢這個咁嘅喺個國家聯賽嘅一個延伸個產品呢，就想話喺10月同埋11月喎，呢個仍係都係啦，呢個好緊要一個重點。喂 ,10 月 ,11 月仲要係單數年份，咁即係話雙數年份大型比賽之後球員嘅休息時間冇乜㗎喇噃，咁啊球員嘅休息時間咪最多咪好快啦，咁7月假設你真係打到最尾7月頭7月中，咁啊休息時間冇乜啦，即係一個月，跟住仲要嚟打呢啲咁嘅小型世界盃，究竟到時係點樣呢？即係有冇你個球員同埋個球會想唔想俾你打呢？亦都係個問題。 咁雖然啦 ，Infantino 咧就講話點解有呢個咩咁嘅 idea 咧，就話喂唔係啊，嗱我咧搞呢、這個咁嘅比賽咧，就即嗱我就有曬預算㗎啦，嗱十二年咧就可以值呢、這個賺到25億、哦，咁其中咧呢、這個小型世界盃咧，咁啊贏嗰隊咧仲可以收到就係7500萬㗎、哦，喂真係好勁㗎，咁你有冇提其他參賽球隊同埋其他？國家聯賽入面嘅球隊所得幾多收益啊？咁、雖然就話喂，佢講有25億咧，真係可能真係成個 series 啦，因為應該包括係主要係講緊國家聯賽啦。但係每個球隊分到幾多咧？係咪先嗱？同埋而家咧，佢而家講呢度話，喂，我哋真係增加收益㗎。同埋長遠嚟講咧，嗱，長遠嚟講咧，真係咧令到各國嘅俾個國家嘅屬會嘅足總咧，都可以得到長期嘅經濟嘅收益，同埋長期嘅經濟嘅保證，咁啊，亦都令到佢哋可以得到不俗嘅長期嘅發展啦，起碼令到佢哋係有一個可以發揮嘅平台。咁但係佢又講得好好聽啦，當然可以，喂大佬。但係而家增加嘅 mini World Cup 啊，所謂得八隊咗喎，同埋個其實個成分咧，真係同洲際杯係冇乜分別嘅，係冇乜分別嘅。咁樣你何為可以真係長遠咁樣推動各個地域嘅足球發展啊？你係咪真係呢啲咪語言藝術之中嘅藝術咯，大佬？你點樣推動啫？係咪先？你叫做話係啊？喂，我呢個小型世界盃下面我其實係有個各地方有個國家聯賽㗎，咁咪推動嗰個發展囉。係你增加咗呢啲咁嘅國家聯賽，無疑係令到有啲低水平嘅國家，或者係啱啱發展中嗰個國家係多咗啲比賽，或者係同啲較為近嘅對手嚟到做個比賽，個刺激度或者個質素可能會好啲。咁但係你唔可以講到話真係。睇個經濟上同埋真係足運嘅發展上真係有長遠嘅利益喎、啊、我同你共同講最多個國家聯賽咪得個六場波，真係嗰六場波仲要係你哋名以美其名話啊，我哋唔想咁多嘅友誼賽，然之後先推出嚟㗎咋呢樣嘢。咁但係咧，我想講咧，尤其是對於非歐洲球隊嘅友誼賽，其實係更加之有彈性嘅舉行嘅。有不少嘅友誼賽咧，其實係可能嗰啲亞洲球隊又好，北美洲球隊又咧，其實係非 FIFA 嘅時間表、國際賽時間表入邊，佢可以申請㗎。啊！佢可以做啲友賽出嚟㗎，咁啊較為彈性少少㗎。咁係唔係一定要靠你呢個咁嘅比賽然之後維持到呢？咁仲有啦，頭先講咗一樣嘢就係、是，喂，嗰7500萬係俾一個國家㗎，一個國家㗎咋？你其他嗰啲國家收到幾多錢啊？係咪先？即係你咧，你即係講有時講嘅就唔好講得咁堂而皇之。大家都知道你入面是咩嘢嚟㗎啦，大佬你俾嗰個贏嗰個國家7500萬 ,ok, 7500萬咪贏嗰個國家，我斷估啊你都唔會係非洲或者亞洲或者美洲球隊會攞到話，大家都知道咩問題㗎啦，即係你要去到呢個美其名啊，真係有好多五大洲球隊參與嘅，不知幾好啦 ,ok 啊，嗱又有一個競爭嘅平台俾佢，但你真真正正嘅收益嚟講，你點分佈啊你7500萬你係呀俾第一，咁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呢，你可能隨時分好少㗎喎、啊。咁樣咁啊仲有最大問題呢，即係唔係就係收益上面啊，收益上面我都已經唔講咩不均嗰啲情況啦，或者係話俾啲強隊更加攞得更多，所謂嘅強者越強啊，富者越富啊，貧者入更貧嘅呢個咁嘅原則，其實已經好明顯喺呢個咁嘅建議入面更加到顯示咗出嚟啦。呢樣嘢已經顯示咗出嚟㗎啦，即係呢樣嘢呢會更加催化咗強弱懸殊嘅分別，就唔係單單因為個錢嘅問題，係因為你標誌住喂我哋而家又有一個大型嘅比賽啦，大名賽呢，你 sorry 啦，你一定要去到最高嘅級別 最高嘅级别先可以再参加嘅。咁咪其实係俾一个假嘅希望俾其他国家囉，即係我又唔使参加啦，唔使啦，我专心打个国家联赛啦。喂，我咁嘅升降制度，喂，几时先会升到过去先，係咪先？咁虽然有升降制度係一件好事，但係即係有啲国家都知道自己嘅程度係點樣㗎啦，知道自己嘅问题同埋知道自己嘅限制係點樣㗎啦，係咪先？咁所以嗱，呢個升經濟收益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咁最大一個問題，對於球員或者球會嚟講，就喂，你擺十月十一月撞鬼咩？即係我諗咧，國際足協就真係啱啱好2021年咧，即係可能單數年份咧，某啲單數年份啲時間咧就冇呢樣嘢啊。咁就冇咗啲大型比賽或者冇啲外圍賽，但係其實都唔係嘅。喺個 scheduling 嗰度呢亦都要炒少少講呢係有問題㗎。咁因為而家歐洲國家聯賽呢就定咗喺每單數年嘅9月份至11月份開始嘅。即係進行㗎呢、這個成個比賽。咁你去到21年點算啦，而家18年 ,ok, 18年就開始啦，咁2020我叫你比賽講你過得去啦 ,ok, 唔係呀，咁18年跟住兩年一次 ,2020 跟2022, 咁 ok 囉，叫插得我冇咁入啊，但係咁樣喎。你嗰啲世界杯外圍賽未講㗎噃，歐洲區嗰啲嗱，而家叫做呢歐洲國家聯賽同埋歐國杯係混為一體啊。好啦，咁你世界杯外圍賽呢，喂，好混亂嘅成件事，大佬，你未安排啊，你要安排呢樣嘢㗎，咁安排咗呢樣嘢，又要將成嚿嘢混得好順嘅話，咁呢樣嘢係咪會產生到一個問題出嚟呢？咁作為球隊，我究竟要被戰呢個啊，定係被戰世界盃外圍賽？你知道喎，呢、這個所謂嘅小型世界盃呢，如果喺呢個年份度咁嘅月份度進行呢，基本上是很大的問題啊！除了剛才講過 scheduling 啦，即係喂大佬，我點樣安排個國家隊又要備戰啊？咁我個雖然係涉及你入面係得嗰八隊，但係嗰八隊咧大部分都要參加外圍賽嘅，大佬你唔使打，尤其是南美隊，哇一個唔覺意佢揀到入去10月11月，咁啊正撞正，喂歐嗰啲外圍賽咁點打？我唔想押後第二啲日子喎，我喂大佬，其他啲球員唔放人㗎喎，即係你非國際足協嗰、那個國際賽期嘅時間唔會放人㗎喎，咁呢啲所有嘢究竟殷分天奴有冇諗過呢？即係我真係好有懷疑，究竟殷分天奴究竟似第一樣嘢，佢應該會有諗過，應該會知道一樣嘢啊。咁但係其實係淨係為咗撲水，或者淨係為咗即係令到自己嘅連任 profile 更加好，然之後先彈到呢啲咁嘅所謂嘅建議出嚟呢，係咪先？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啦，喂，十月、十一月呢啲咁嘅月份，大佬聯賽打得正正係開始進入緊張嘅程度嘅，慢慢開始進入咗季中。你同我講我要放人出嚟打啲比賽，唔乸係嘛？仲要打所謂你狂言王之嘅 Mini World Cup， 哇！即係你係啊，基本上籌會同埋FIFA 咧，從來一個對立嘅階段，就係、是、放唔放人嘅問題。即係我球會可以唔放人㗎。啊！唔放人真係，如果堅持唔放人嘅話，你國家隊係冇得講嘅喎，係咪先？咁啊，你就話而家搞個真係小型嘅世界盃，好啦，小型世界盃你要真係有好多主力喺度，或者有球星喺度先吸引到噶嘛？如果冇嘅話，咁你同洲際盃有咩分別先？同埋殷分天奴有冇諗過呢樣嘢先？我諗佢唔會冇諗過啊，但係。真係如果真係為咗頭先我講嗰樣嘢而到真係堂而皇之整個咁嘅名出嚟呢，係會唔會有啲少少唔負責任啊？真係你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呢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囉。即係如果你搞佢出嚟同個洲際杯係冇分別嘅話，你不如冇撚搞。不如你就作性維持返洲際杯仲好過。你洲際杯叫做喂有嘢俾人有啲 球員可以試下，或者有啲球員喂，因為正值係暑假，你都可以召佢翻入去嘅，召啲主力入去踢噶嘛。但係而家呢個唔係啊，雖然係國際賽周啊，但係球會係有權唔放你噶。OK， 所以你個小所謂嘅小型世界盃究竟可以搞成點咧？喺呢咁嘅咁嘅球會同埋 FIFA 當中係一個對立層面入面咧，我覺得係好難搞，好難搞。尤其是嗰三支歐洲隊咩飛嘅球隊 ，OK， 南美都係，淨係得翻啲非洲都問啦，亞洲啦同埋北美洲先有機會可以較為full team少少嘅。即係如果你擺喺嗰月份，我就所以真係唔明點解你本身優化咗嗰個洲際杯，而係到揾另一個時間就要做一個更加個名更加之犀利嘅一個比賽，但係佢入面個內涵呢就冇改變嘅。OK， 仲呢所以呢樣嘢好麻煩囉，亦都係非常之一個我令到大家都覺得拗頭，唔好令我拗頭，全世界人都覺得拗頭啊。已經有歐洲聯賽嗰邊呢都已經發到聲明話，或者講到話喂，嗰啲幾大聯賽都已經講話喂唔得啊，喂呢個建議真係唔掂喎，你叫我點搞啊，呢樣嘢喂好難搞啊成件事。喂尤其是呢而家呢個佢嗰個呢個咩 proposal 呢，其實呢就完全冇諮詢過之下呢掟出嚟嘅。仲衰，你之前頭先講嗰個會議講嗰個改革呢，叫做啊都傾過啊，叫做喺個會議度傾過，然之後先產生出嚟，或者未傾之前都有個議程俾人講啊。而家呢個冇㗎喎，突然間係彈出嚟，跟住然之後事先係各大聯賽或者各個足協本身係唔知道丁芬天奴會咁諗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等於一個硬上馬嘅情況啦。呢個硬上馬程度我諗真係非常之有個政治或者係個行政嘅意味，話喂我一定要硬上㗎啦，你哋唔鍾意我都要硬上啦，咁嘅態度。所以而家個反響幾大㗎，反響係坊間反響係唔細㗎。咁當然如果個反響唔細嘅話，我諗丁芬天奴都會識做啩，即係佢要連任㗎嘛。但如果你各個嘅州份嘅聯賽會或者個足協嘅各個聯賽嘅足協都唔要，都或者唔想呢樣嘢發生嘅話，佢唔會硬上馬嘅。咁啊，只不過呢樣嘢佢咁硬上馬咧，就真係令人非常之反感。咁反感嘅原意，正正係我而家想講嘅一樣嘢，就係喂，你講呢個微型小型嘅世界盃，大佬。世界杯嘅原意系咩先？世界杯点解我成日话四年一度？咁啊，点解唔两年一度咧？如果系咁嘅话，唔两年一度，亦都甚至乎每年都搞一次啦。如果你咁讲，咁第一样嘢，点解要四年一度咧？就是、因为嗱，真系我研究点解四年一度，但系雷米先生讲呢样嘢咧，就有佢原意嘅。咁啊，如果之後有一集嘅講雷米嘅話，會再詳細講啦。即係如果有機會嘅話，但係而家簡單啲嚟講，佢就想將呢個以足球嚟一個做媒介，令到各國喺嗰個時間，即係佢因為佢創立年世係30年代啊，咁嗰段時間正正係非常之緊，各國非常之緊張啊，有經常戰爭嘅階段，佢就想以一個人民嘅角度，將呢樣嘢咧。將個足球呢就作為一個普世價值嘅工具，令到各國呢就團結起嚟咁樣嘅。咁啊亦都知道呢啲大型賽事亦都唔可以年年咁樣做啦，因為基本上你第一未必有錢可以搞到，咁所以你定好四年一度，我覺得係好正路一樣嘢。同埋如果係以人嘅心目中所諗啦，喂梗係有啲期待先好㗎嘛。如果你連發生嘅話，就變咗唔輕香。咁啊而家呢樣嘢呢個本身嘅原意，或者本身呢個值得期待，即係等值得期待或者等待嗰個心態呢，完全喺而家因芬呢度嘅新嘅政策或者新嘅建議入面呢 破滅曬，冇曬嘅。大佬，即係而家要講就係個本身世界盃佢個最終嘅目標，原本嘅原意，嗰、那個所謂而家成日講嘅詞語就係初心啊嘛。個初心世界盃係點樣先？我初心世界盃就唔係要你咁樣揾作為一個揾錢工具，你整個洲際盃出嚟咧，其實已經係美其名就話啊喺個主辦國當地就叫做試辦一個大型嘅賽事咁樣啦。咁其實實質上邊都係大家互惠互利嘅啫，即係主辦國有數，你足協咪更加有數去到揾水。而家更加之猖獗添，直頭啊！我用埋你世界盃呢個名，而做多咗喺我自己本身個個改革入邊，就加到咗一樣嘢。嗱，世界盃咧其實就係一個名嚟啫。我正正就係咧背後嘅原意是想點啊？揾咗幾隊出嚟，咪揾多一嚿錢咯。嗱，咪我同埋美其名，喂，我真係想啲球賽更加啲刺激㗎。即係唔好似周際盃咁樣啊！但係咧，你盜用咗，同埋你再用咗呢個世界盃名咧，就真係覺得令人都有少少真係會氣，真係我會激氣咯。因為世界盃喺我心目中咧，喺足球個世界入邊得一個啫，真係得一個啫。你唔可以有大有細，大佬。你如果係真係男同埋女啊，都係得一。即係一夫一妻制啫嘛，咁啊而家二奶都唔可以咁樣噶啦，二奶都唔可以禁止噶啦。雖然你自己包你自己，你自己玩 OK 你自己事，但係而家法例上邊係唔容許噶嘛，係咪先？但係你公然就真係喺個未經人同意之下，就真係想將話，我有大奶，我有二奶，哇大奶二奶都一樣咁精彩㗎，喂大佬啊，唔可以咁做㗎。真係唔得啊！喺個足球世界入面呢，由我學知呢個足球開始呢，我唔知其他人點諗啦，其他人可能好掰樣嘢都未定。但係我喺個角度入面呢，世界盃呢得一個啫。你如果將佢真係拆想為大世界盃、小世界盃呢 ,sorry 啦，我接受唔到嘅。接受唔到嘅。仲要係將世界盃呢個名呢係整 cheap 咗啊。係咪先整 cheap 晒。完全唔係嗰回事。嗱，同你同大家一講啦，世界盃如果呢啲小型世界盃咧，喺其他嘅運動上面咧，反而係 OK 啊。譬如我講一個例子就係板球，板球咧亦都有所謂 minimum world cup 嘅，就係 ICC 嘅 championship。咁啊 ，ICC 其實就係、是、佢都唔係每隔兩年嘅，我記得係唔係隔兩年，都係隔幾年㗎。如果冇記錯嘅話，有錯請指正。但係佢都係隔幾年嘅。佢又本身板球有個世界盃啦，但係佢亦都有呢個咁嘅小型世界盃嘅。咁開初咧真係幾日嘅啫。咁而家發展到係兩個星期就有應該有13隊嘅球隊參與嘅。咁但係板球嘅情況唔同喎。第一，佢嘅發展，佢個原意就係將呢樣嘢真係推去其他冇發展嘅地方，因為板球仍然都係非常之小眾嘅玩意嚟嘅，或者小眾嘅運動嚟嘅。咁咧，佢呢個做咗個小型世界盃咧，係有佢個價值喺度㗎。咁啊，亦都大家知道，如果我唔講板球，大家唔會諗起呢個運動啦。即係話啲係點咧？即係仲係話板球仍然都有普及程度，仍然都係好大嘅推廣空間啦。係咪先？咁所以人哋搞到世界盃咧，就有佢意思啦。即係人哋純粹為咗有推廣，亦都更加俾人更加知道同埋普及啊嘛。咁但係你足球係咪啊？足球係咪早就普及咗啦？即係雖然就話唔係，好多地方咧，即係可能好多小朋友啊，啲貧窮嘅國家咧，真係連足球都可能玩唔到嘅，或者係真係有啲戰亂國家足球都未必得嘅，係。不係唔可以唔承認係有呢樣嘢，但係如果你個普及程度同板球比，唔好玩啊！去到好多個國家，你都見到有不少小朋友都係踢緊足球㗎，真係不論係個熱烈程度係點樣都好，你總會見到有人踢足球㗎，甚至乎有啲譬如美國呢啲真係較為輕視足球，或者係澳洲輕視足球，都會有人踢啦。所以你唔好同我講個普及程度咯，普及程度係冇得比嘅。仲有 可能又有人話：喂，唔係噃，如果你做團體運動嚟講，你喂排球嗰啲咪好多賽事囉，又歐國杯，話又世界女排大獎賽，喂年年都搞㗎喎，睇下世界女排大獎賽有好多站嘅，跟住好多站夾埋之後呢，有一個真係嘩個形式都好似而家個小型世界盃咁㗎喎，佢都係列強咁樣分組，跟住六隊，然之後做個總決賽㗎喎，咁樣嘩仲未而家仲喂仲未講呢，又有奧運，又加埋啲世界，即係世界女排大獎賽，仲有喎，我記得應該就仲有世界盃，即係世界賽事㗎喎，即係每幾年夾埋，係啊係有啊，表面仲話仲有喎，排球亦都有自己聯賽喎，即係同足球一樣有聯賽打㗎喎，唔係冇㗎喎，咁就變咗咪一 Q 樣啫，你唔好同我拗嗰樣嘢。但係呢我都要以同佢咁講，排球同埋足球嗰、那個玩法所需要體力熱烈嘅程度，即係同埋球迷的熱烈程度亦都唔同，唔相同㗎，真係唔同㗎。雖然排球都好多 fans 係咪先，排球亦都係好真係好多比賽，亦都你頭先講嘅世界女排大獎賽係嘅，係有呢樣嘢發生嘅。喂，但係人哋呢個比賽嘅運動呢嘅商業性啊，同埋個商業嘅效益遠遠都唔及足球喎。你而家足球動輒都話億億聲嘅，更加唔好講啲廣告啊、贊助嘅收益等等啦，已經係個商業嘅階段，亦都係俾某啲聯賽發展到一個非常之大嘅情況。咁啊，繼而你 FIFA 肯定啦，由古到今都係 cap 水㗎啦，肯定係，係咪先？即係唔好話直接講 cap 水嘅。咁你世界因為其他排球嘅總會或者其他體育嘅總會，會唔會好似 FIFA 咁樣，真係個營運嘅模式咁商業呢？坦白講，真係我諗如果 FIFA 講第一呢，冇人講第二。咁正正係因為你個動機嘅緣故呢，我覺得呢樣嘢係你冇得同其他個團體嘅運動嚟到比。雖然其他運動係呀，亦都真係有個小型即係美其名啦，大獎賽其實即係排球嘅大獎賽其實真係小型個世界盃嚟啫。即係都係嗰啲列強嚟到打啫嘛。咁但係佢雖然冇一個國家聯賽嘅制度啦，但係佢亦個形式呢都唔會差好遠。但係而家陰分天奴做呢個呢，坦白講佢個動不斷佢個動機，或者係對於佢本身呢個世界盃呀、個背後嘅原意呀，最緊要而家最終係想講咩，就係講原意嘛。好啦，你而家排球嘅世界盃或者排球嘅奧喺入奧運會入面個原意同呢個世界盃嘅原意係好唔同嘅。世界盃嘅原意背後呢係有個雷米喺度㗎。同佢背後原意咩呀，我講咗啦頭先。雷米嘅背後原意就係咁樣啫嘛。係有個別具歷史意義嘅意思喺入面㗎。咁但係而家好啦，本身個世界盃呢其實已經坦白講同雷米嘅原意差好遠啦。亦都冇可能就係因為單單以令到呢個世界盃令到成個所有國家可以團結一致，可以做到真係和諧，亦都可以甚至乎係推廣咗呢個因為人民精神冇咁崇哇咁崇高，喺呢個世代入面係完全係無視咗，或者係已經係絕對已經唔再理會呢樣嘢。所以呢直此呢其實真係要再提醒大家一次，而家呢個如果你要再推行呢個咩細型小型世界盃呢，坦白講你真係等於涉足咗世界盃呢三個字嘅啫。陰分天奴真係唔知道你有冇真係熟讀返之前啦，雷米嗰段時期世界盃嗰啲歷史啦、啊、真係作為足協嘅主席，喂雷米呀、啊真係第一代嘅足協即係FIFA 嘅主席嚟㗎，呢個主席係做咗非常之耐㗎，亦都係帶領咗佢哋由30年代去到50年代呢個咁嘅階段，好緊要，亦都係真真正正普及咗成個足球啊嘅一個先鋒嚟㗎。嘩，即係你要知道個雷米個歷史同埋嚟緊嘅歷，你先可以再講話要做一個小型世界盃㗎嘛，大佬你講個小型世界盃 你要知道本身嘅世界杯嘅意思系点，你先可以做噶。而家哇，你好似好轻易咁样，哇，我就整个小型世界杯出嚟咯，哇，令到啊更加多嘅比赛有激烈比赛出嚟啊。喂，足球唔系净有个激烈噶，你个原意足球咧个精神咧系好紧要。即系而家可能大家听咗呢啲集。即係短短地呢集，大家都話：哇！你家健講呢啲做咩啊？冇人理噶咯噃，唔會理噶，唔會理會啦。足球比賽嚟啫嘛。但係咧，呢啲有時歷史或者背後嘅精神咧，係大家要注意翻，或要知道翻嘅。尤其是喺呢個咁商業化嘅世代咧，我諗好多呢啲背後嘅理念咧，係為人所忘。所以。因分天勞，如果你真係要攞呢個嚟做你競選籌碼嘅話，唔該你謝開啦。你其他歐洲國家聯賽、洲際杯、乜杯乜杯，你增加世界冠軍球會杯有24隊 ，OK， 你咪繼續諮詢咯。但係唯一呢樣嘢真係令人十分之反感嘅就係你整個你改個名嗰個小型世界盃做乜 Q？ 真係呢樣嘢，所以呢樣嘢咧。我非常之樂見其他嘅地方嘅聯賽或者其他地方嘅足總，真係唔該你 ban 咗佢，真係 ban 咗佢，好無謂嘅一個賽事嚟㗎，將會變咗做嚇。第一，頭先我講咗一開始唔放人，球員未必會參加；第二個時間非常之曳，擺咗咁嘅時間；第三，你背後嘅原意完全冇曬嘅。咁你不如就真係維持翻收入杯，我仲冇咁嬲過。坦白講。仲有喎，你揀呢個八隊，佢點揀法你又唔講。咁如果咁多個問題嘅話，你不如呢真係慳返啖氣，搞好自己個國家聯賽先啦。國家聯賽你未搞掂啊，國家聯賽你呢個係上任留俾你一個遺產嚟㗎，呢個遺產你唔該你搞掂先，你先好再加新嘢啦。仲有我之前講過五節入面嗰啲新嘢，你唔該你搞掂咗你先再講啦。成日都掛住好大起功冇用㗎，因分天牢，唉，所以呢點解我成日話對啲新對因分天牢呢個所謂新已經新咗兩年嘅呢個咁嘅團隊呢，成個 FIFA 嘅管治團隊呢冇信心呢，就咁解啦。猛咁出好多新嘅建議，表現上好好喎，咦，好想改革足球喎，好想真係將個足球呢重新帶返一個階級喎，一個階段喎。但係呢個咩咁嘅手段呢，糖衣毒藥嚟㗎咋。你睇清楚入面啦，佢嘅意思呢其實係不利 FIFA 以往個招嚟㗎咋。大家唔該睇清楚啦，咁樣。好，之後嘅時間再同大家睇下會唔會有機會講埋雷米啦，我唔知啦，有冇時間啦。咁其實雷米頭先都講咗少少啦，大家如果熟讀歷史嘅都知道成個流程係點樣㗎啦。或者甚至乎金杯雷米金，所謂雷米金杯本身後面嘅歷史，大家都可能略知一二，咁睇下會唔會再講囉。咁不過應承大家，所有嘅球隊嚟緊世界盃嘅球隊呢，我會講嘅，但係講邊幾隊或者係會側重於某幾隊呢，咁到時大家就知㗎啦。 世界盃我撐曼聯，曼聯冠軍， 好嘢， C 組冠軍。 曼聯啊，咁我梗係皇馬啦，係咪先？世界盃有邊個贏得過皇馬？ 世界盃我撐美斯，依世都攞唔到。 你鍾意美斯，咁我冇理由唔撐至尊㗎，係咪先？至尊最後機會撲街，咁我冇理由唔抵佢撲街㗎，係咪最後撲街機會。 EV Peter 爸爸、上位粉果、阿俊、Ryan 史主持、點子冰冰，星期三上載。